飘向外太空，我们一起去感受黑夜里的浪漫旅程吧。 我这样多么快乐还是不可，只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 这里是夜歌，五洲同和你一起在音乐里遨游。 生命也别有趣，让你听我的音乐，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。在一起越来越久，开始会对你在乎，这感觉我们都明白。只要你在身边， 向着远方，还是一望无际的忧伤。我的心随波摇摇晃晃，就是不能回到有你的时光。写一封信寄向何方，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。瓶中心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希望就在远方，会有你最温柔目光指引我到你的方向。希望，希望在你心上能看见黑暗中的光芒，穿越了忧伤，打开 这是王力宏的《打开爱》。在午夜里打开收音机听到夜歌，我想你便找到我。也许这份爱对你来说并无实际的帮助，甚至是虚无缥缈的，那是一种感觉，但它确实存在于你的一个声音。你只要想听，它就会出现在你耳边。 写一封信寄向何方，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。瓶中心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 Yeah.

那片蔚蓝，陪伴我从来都不怕孤单。生命完美的答案，无非走过没有遗憾。有时很寂寞，也很失落，心头风雨经过。只要天空有成深蓝色，所有一 是大学生，今年毕业了，我只希望点一首歌送给我们全班同学，祝大家尽管毕业了，天各一方了，但是依然能团在一起。我是欧阳。 留下来好吗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，也许我已没有任何理由把你留下。留下来好吗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，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我怎能放心让你回家。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一直低着头不看我，你眼角闪烁的泪光告诉我你将要离开我。你说过相爱不容易，你说过永远在一起，我的心情像是窗外的天气起伏不定。有我就有你，当我第一次付出了真心，你却已经离开我的生

来自于王真的《明日午后》，那是一种约定呢，还是一个埋伏，甚至是一次分手前的聚会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已经提前把那种情绪用一首歌来表达了，它就叫《流泪手心》。我解释不清这首歌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一个人的眼泪能够流到手心里，那他已经绝望了。 云飘在天空，浪在海流动，这世界太多无法掌握的梦。你站在风中，你是自由的，生命有太多不得不分的痛。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。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，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。我试着微笑，试着拥抱，在每一秒，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最后化成泪流出手心。诚实诉说，假的爱多辽阔。这是我的手，擦肩过你往事中度过。这段漫长的路，不该走到。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最后、哦、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。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，手儿安静。当你将离

到我，当我抱着你哭。